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同阿伯讲》。今集有我啦，依然杰拉德啦， 我郑多利， 仲有神秘嘅 老温啊，大家好。 系咁啊，喂，好似早嗰轮咩咩两岸关系乜乜乜乜咁啊，大陆好似释出啲咩 关系 善意咁，有啲咩围台咩政策咁啊？ 热门话题嚟啊！哇，震撼弹喎，人哋话 系啊，即系炸狗死你啊！ 系咯。 摆明对付台湾咁咯，讲到 系咯，针对 即系民工武客咁话， 系啊， 都出齐喎， 好坚噶。 咁点睇咧？其实呢坛嘢，其实咩叫卫台政策？咩好似话卅一项啊？ 卅一项， 大约啦， 大概啲咩咧？ 覆盖我简单讲讲啦。佢而家讲嘅卫台卅一项政策，咁就系话即系大陆针对台湾嘅即系企业又好，各方面好广泛啊！呢一次算系。總共好似有列咗31項嘅項目，就俾台灣人有優惠嘅。咁啊，當然好多內容啦，大家你上網 search 啦，因為每樣都包括埋台商投資啊、文化啊、教育啊、金融啊、影視啊、醫療啊，乜都有嘅，包羅萬象。咁人哋話呢個優惠政策係有史以來最龐大、範圍最廣嘅一個優惠嚟嘅。咁其實佢可能都。我認為啦，應該都有佢嘅打算嘅，大陸冇嚟咁戇居。 係咯，咁好死佢唔係話要打壓蔡總統啊？ 因為咁樣應該俾香港先啦，係咪先？香港咁親切， 係咯，又咁聽話。 咪係咯，咁聽話。 香港聽話，香港先唔聽話喎！ 而家好聽話啦。 自己人嚟㗎啦嘛，已經係咪先？ 而家諗下點樣搣死 自己就唔係人、 啊、 自己乜嘢自己諗啦 即係咁樣講咯。咁但係今次啊，真係。歷史嚟講最大規模嘅一個優惠政策啦，咁、啊，即係都引起台灣好大嘅震撼啊！其實包括埋教育啊、醫學啊各方面咧，都蠢蠢欲動啊！ 蠢蠢啊！ 係啊，蠢蠢欲動啊！咁樣咁啊，當然係其實最主要目標係針對要打擊蔡英文啊！ 哦， 呢啲大家心裏都明白呢樣嘢㗎啦，邊有咁好死先係咪好多嘢？咁啊，賴清德都講好多啲反話啦，就話啊呢啲啊點樣肯定有問題嘅啦，呢個肯定係陰謀嚟噶嘛，係咪先？ 陰謀， 但係佢自己喺大陸做生意喎， 唔止佢啦，好多啲流弊嗰啲都係啦。之前咪黃國昌又話佢啲喺山東投資乜都有，條台咩毒啊嗰啲，一吹水。 越台毒越喺大陸啊！我識咁多個， 係啊。 不過我唔好講政治啦、 啊哎，我冇講政治啊，我識嗰啲 所有嘢都係相反諗，越愛國就越多幾本外國護照， 係、哎、 就係、是、最愛國啦、 啊。即係口成日口口聲聲話要愛台灣嗰啲，可能未必愛台灣。 係啊，唔係可能係唔會係一定、 啊。咁我唔知啦、啊。咁啊，講翻、這個、 太陽花嗰班僆仔唔係去曬大陸咁滯咩？嗰班出名嗰扎、嗯，之前就反乜反物。 系啊，好似有啲系，好似有啲过咗读书定点样咁。 自己查啦 吓。系啊系，详细嘅讲唔晒咁多啦。咁啊，最主要而家即系嚟咗个咁大嘅震撼弹，系嘛？咁、嗯、我哋相对嚟讲，我哋嗱喺台湾嘅人，咁啊点样去因应咧？点样去了解佢咧？咁样咁范围因为太广啦，咁我 讲唔晒啦， 讲唔晒嘅。咁、嗯、大概我针对即系可能我比较注意啲嘅部分啦，我可以讲先嘅，即系大家如果其他可以补充翻啦。嗯咁啊，尤其是針對就係台商喺大陸嘅投資嘅政策。 係。 咁其中有幾項嘢，簡單嚟講就係佢話，以前針對台商喺大陸投資冇嘅優惠，而家都俾埋啦。即係譬如有啲係參與啲公共建設嘅投標啊，各樣其實好多係唔係禁止嗰啲外資投標嘅。 嗯。 即係佢要保障翻可能大陸啲廠商又好，或者。國防因素又好，或者基建因素啊啲咩，即係佢會保護噶嘛。咁但係而家好多都開放咗，變咗你台灣嘅公司喺大陸投資嘅話，你都可以參與嗰方面嘅基礎建設，譬如起個橋啊，或者起個核電廠咁樣，你台商即係台資都可以去參與， 嗯、 即係開放呢樣嘢。咁其實幫助好大㗎，有啲廠其實佢技術好高好強嘅。咁但係你因為礙於大陸嘅政策，佢唔俾你去參與啊嘛，淨係大陸嘅廠商搞嘅啫嘛。咁而家去參與就好有數咯。 係 係啊，所以佢好多台商其實都好開心，即係變咗多一份好大份嘅一個市場去做啊，變咗、 這個、多機會啦。 係啦，多個機會啦。同埋台商投資大陸之前其實都有嘅啦，有啲譬如一啲優惠咩買地嘅政策啊， 開廠啊各樣嘅優惠㗎嘛。咁其實而家可能個規模同範圍又更加廣啦，變咗就係某啲投資項目都俾你有買地嘅優惠，各樣嘅優惠。即係以前可能就係針對就係可能某啲譬如電子產品嘅工廠或者某啲嘅行業，佢先有優惠嘅，其他冇嘅。但係而家唔係好多都有嘅，你變咗你譬如你投資高科技、投資教育界或者咩，佢可能都批地俾你用添。即係呢個都係好好嘅一個政策咯。變咗佢，總之佢嘅目的就係話，盡量吸引你啲台商過嚟，多啲過嚟，多啲投資，我就俾多啲優惠你。買地又好，起廠又好，稅務優惠啊，各樣全部俾曬。咁呢個殺傷力都好強嘅，即係其實早輪咧，一兩年前咧，我識到好多啲客啊、台商嗰啲咧，好多慢慢由大陸回流翻台灣嘅。其實因為當其時遇到好多問題，就係環保問題啦，有啲就係工資上漲問題啦，土地上漲啊，各樣方面嘅成本上升嘅問題啦。咁啊，變咗好多即係頂唔順，就想回流翻台灣。但係最後又出呢個政策之後咧，啲人又諗啦，唔係喎，大陸都好似著數啲喎，咁啊好煩啊，變咗又部分又移翻過嚟， 又可能翻大陸啦。 係啊，所以呢啲政策嘅嘢咧，改嚟改去都好難搞嚇。咁啊，所以變咗即係台商如果喺大陸有投資或者台灣本身喺台灣有公司嘅企業主，佢或者慢慢都會考慮，如果有優惠，我咪再喺大陸即係投資翻啲嘢咁樣。吸引呢方面，咁啊系咯，投資方面會有啲着數咯，變咗。咁啊，另外如果講到仲有就係、是教育啦，教育其實而家影響台灣都好大，講緊 牽涉埋人才嘅問題啦， 人才嘅問題，佢直情好似係攝石咁樣吸引你啲台灣嘅人才過去嘅直頭。 不過早嗰輪睇新聞，好似話大陸招生咧，好似話破紀錄喎，好多台灣人去大陸讀書喎。 不過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因為以前即係台灣即係讀完書，多數即係譬如高中畢業，多數都係考啊，如果理想啲嘅咪考咩台大啊、政治大學啊、台灣嘅大學為主噶嘛。而家唔係啊，而家反而好多就係、讀完高中，可能佢成績好好喎，可以讀到台大喎，佢都唔讀喎，竟然去報考北大、清華。或者交通大學在大陸那些大學， 復旦啊，成沙啊，大陸很多都叫名校啊。 即係早期早排都似新聞都有訪問有幾個㗎。啱啱考完試攞成績，佢咪話佢唔會選擇台灣讀啊嘛。佢讀大陸嗰啲名校啊嘛。因為講真，其實而家大陸啲名校咧，啲水準啊，同埋排名啊，世界排名咧，好多都高過台灣好多嘅。 台灣得一間台大係北大啫嘛。 而家好似都跌破咗北大㗎啦。 我唔知今年有冇。 好似都 跌破。即係我都有留意一下嘅，舊年啲台大都仲係北大裏面，但係都唔知八十幾名嘅啫。 係啊。 係啊。 所以有啲譬如即係台灣嘅學生就會覺得，咦咁樣既然同樣花咁多時間讀大學，咁不如揾間好啲嘅，有未來性啲嘅，係咪先？再加上佢特別有多優惠喎、即係你只要。基本嘅有啲合格嘅基礎就可以去考嘅，所以咪引起好多人哇！我咁樣，我不如去大陸讀好過，又可以早啲接觸大陸嘅社會嘅生活，係咪先？即係會咁樣諗法咯。 早啲湊翻個大陸妹， 即係等於當之前阿羅姨提過好多醫生啊，嗰邊都真係兩三倍人工請台灣啲醫生過嘅。即系你喺嗰度读书，咪早啲接触大学社会咯，啲同学啊或者咩你个人物，因为我哋成日都强调啦，台湾好注重人物噶嘛。 唔系，咁你 大陆就更注重 啲啦。你不嬲做喺呢个社会做识人啊，好过识字噶嘛。 咁所以咧，早啲去系咪有啲同学啊或者所谓学长啊咁嗰啲之类嘅，系会有啲关 系。 系。咁其实都吸引噶，相对嚟讲对啲后生仔。 當然啦，唔係話即係你過去就一定要去認同嗰個地方，或者我一定要長期會居留嗰度，移居定居咗嗰度就未必嘅。咁最起碼你係喺呢段時間，你想即係發展你嘅事業，或者想即係增加你嘅人脈，或者想揾多啲快錢資源，咁呢個咪係一個好嘅選擇咯。我覺得係咪先？ 都係嘅。 你喺台灣你揾快錢點？ 多啲選擇， 好難嘅。多啲。咁你可以揾完一筆錢之後，覺得差唔多咯，咁你咪翻嚟台灣退休又得㗎，係咪？ 嗱，呢個就係 question。 唔系讲真，如果系我会咁做咯。 唔系你会咁做，但系啲钱可唔可以留翻出大陆咧？ 哦，咁咪你 啊？呢个只系我嘅金融嘅问题啦。 呢啲好多有计仔嘅，系咯，大陆都我知噶啦，呢个小问题嘅啫。 咁最主要，咁大陆人嗰啲好多嗰明星，台湾明星都过去赚。咩连几亿几亿咁赚赚噶啦？ 其实自己几亿几亿系咪？ 即 系 等于啲香港足球界成日笑嗰啲球星去大陆，因为佢哋出到好全球最高嗰几个人工喺晒大陆啊！而家球星 哦 哦，即系之前嗰啲咩 斯丹啊、 车路士 嗰啲，斯丹好似过去教过噶嘛，系嘛？ 唔系阿老温真系唔睇足球呢啲咁咁啊！最近最出名啊，迪尼斯啊， 辣到佢嘅专业 奥斯卡啊，呢啲个车路士嘅中场啊，呢啲如果睇睇波都知噶啦，就比如名教练啦、啊，国家队嘅纳比啦、啊，即系纳米啦、啊、之前嘅简拿华路啊、保亚斯啊等等，全部都攞高人工。你哋话人笑人哋，喺分分钟出唔到粮咁，人哋已经几年啦，出唔到粮仲喺嗰度。即系唔好俾一啲， 而且系越嚟越多人去添，仲 系咯，同埋唔好俾一啲负面嘅消息掩盖咗真实嘅一面咯。即系虽然我哋喺台湾生活都未必会中意大陆，呢个讲真嘅、嗯，但系即系而且个大陆系好多搵钱嘅机会， 系事实 咯。系 咁，连嗰啲球星、超级球星都去大陆啊。咁球作为一个球员，佢踢你几年波，赚你一笔翻去退休或者点样都好啊。咁使乜？即系唔系话代表我哋啊大陆好啊咁啊？我哋咁可能有機會揾幾年錢，咪翻翻台灣啊，或者再諗咯。即係頭先老温所講。 係噶，尤其是而家台灣，即係佢而家呢個政策裏面仲包含啲就係專業人士嘅，即係譬如律師啊、會計師啊各樣嗰啲咧。 冇工程師啊，真係。 嗯， 限制。 哦，你又有興趣？ 我即刻立有冇啊嘛？有我即刻轉個牌啊嘛。 可能迟早都会有嘅。 哦，激死我！ 咁可能新嘅卫台32政策有咧， 写埋我，居然只可以动用，我即刻去嗰边登记翻个先。 咁你打电话姓习，同佢讲声。 话我可以打我俾佢。讲 笑啫， 同阿习 Sir 倾。 习 Sir 啫，嗰个就。 咁譬如嗰啲头先讲到专业人士嗰啲咧，其实哇都优惠好大喎，即系你喺台湾本身有执业嘅资格，咁佢而家好似就系认定你台湾嘅执业资格都可以过去。只要再補辦過一個， 依個係好 就可以 好突破，因為其實你香港嘅執業律師同埋會計師都唔可以喺大陸， 係 反為你台灣得咧， 嗯 就唔同，仲好過香港律師、會計師。 當然詳細嘅情況我要了解多啲，但係聽聞就好似類似咁樣嘅，即係你可以再去就係考個簡單 一定會嘅，一定起碼補一補補補飛，佢就搞掂嗰只咯， 爭好遠喎， 係啊，爭好遠㗎。你喺个喺嗰边嘅可以执业，同埋唔执唔到业，分钟你啲香港同学会计师都要听你话。 哦， 佢冇牌，佢喺大陆 冇牌 啊嘛。 听你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呢一方面咧，对啲某啲台湾嘅专业人士就真系又系好大嘅得益嚟嘅呢个啊。咁啊，各方面啦，即系仲有其他好多嘢嘅，譬如听讲影视都有嘅。 呢个应该先讲啦，讲下啲人才先啦。 人才仲有好多啦，咁啊。教育嘅头先讲咗啦，系咯，即系类似呢一扎嘢咯。 咁同埋而家系针对翻，好似香港反而冇咁多啲咁 嘅，系啊，反而 冇 啊， 以前有一个叫 SIPA 嘅， 醒爬 唔知 SIPA 在边， 醒爬冇鬼用啊， 在边啦， 醒爬真系呃狗 嘅。因为好多听过，好多香港人都回流。 当然好多人可能觉得，且大陆讲嘢都信得过嘅咁啊。当然，根据历史上面，佢哋成日讲啲嘢都系讲一套做一套咁，但系。又唔系绝对系咁嘅，如果系冚唪唥都系咁，佢都挂咗啦。全世界会同佢合作做生意咩？ 咁其实讲一套做一套，唔单止大陆噶，其实好多政客都会噶， 周围都系噶啦。 上次我话开个节目叫讲一套做一套， 唔系你台湾蔡英文系反核嘅添啊，系咪先？但系而家又话重开啦，拍核电咁嘅机组， 重启啊， 重启啦。 佢话都唔系叫重启嘛，系咩再运转啫嘛， 再运转 系咁多 terms 嘅，仲 啊，总之又 佢有佢嘅解释嘅。 系咁，所以话系咪共产党信唔过咁啊？当然你可以话系信唔过，咁但系亦都唔系样都有问题嘅。如果就样问题，佢哋就唔会建立到今时今日咁嘅 庞大嘅 一个咁嘅 体制啊。 有钱地嘅国家啦，即系佢国家有钱啦，唔代表人民有钱啦。 系 即系呢样嘢，大家要识。分咯，即系我哋唔系我哋做嘢中立噶嘛，咁大家都知道我读政治系嘅，睇嘢系中立嘅，我唔会系因为中意佢就话乜都好， 唔中意佢就話佢乜都唔好，每樣嘢都有優點有缺點嘅。咁的而且確佢係做咗啲嘢係 OK 嘅。咁好似你話佢啲咩高鐵信唔過，又或者自己研做嗰啲嘢，咁日日都有架高鐵出軌咩？即係我講大陸啊，我咪講緊香港咯、啊。香港好似 香港未開始係嘛？ 未通車你就話未通車，你真 係唔係啊？最近試車唔係出早嗰輪 未通車啊嘛， 係啊。咁、啊哦、出軌其實好多人都出軌、 啊。你有冇出軌啊？你有冇出軌啊？ 咁結咗婚嘅一定出軌 啊！跟住指住佢，乜出軌未啊？冇事。 边个啊？边个 讲紧 咩啊？ 即系我哋讲翻坦白讲，但好多佢都系自己做嘅，你唔好忘记中国嗰啲产品都系，佢哋系有咁嘅能力， 慢慢啲水准提升紧嘅。某方面， 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嘢好差嘅，咁但我哋睇嗰啲好嘢先啦，唔系吓 都要欣赏下人哋啲好嘢嘅。 好，卫台政策仲有好多嘅，我有啲 讲唔晒喎，呢次 下一节继续啦。 因为佢其实对台湾影响咧，我都系正面嘅，所以真系。唔错咯， 好，下一次再讲。 好。